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杨贵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怎么那么巧，他就 还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了。